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呢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那这元阳补膏，它的这个现在是一直备受关注。 嗯， 因为今年呢是元阳补膏第一次公开，但是我呢还是那句话，在元阳补膏这件事儿上必须宁可勒紧裤腰带， 嗯， 也要让老百姓都用得起。所以呢大家先在当地预约报上名儿，然后就是耐心的等待。昨天晚上备课的时候啊，我想起一位患者， 嗯， 用了大补元阳之后曾经做了一首诗给我。 嗯， 这首诗说，这个世间世貌稀奇，必然藏奥秘，谁能解开之由，必从中得仙迹。 嗯，这个病人为什么会写这首诗呢？ 是啊，我给大伙儿讲一下这个医案。 嗯， 这个患者呢叫赵荣军，40岁，他可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什么人写这首诗啊。 哦， 40岁，03年12月，我第一回见到他的时候，当时他这个人呢，面黄体瘦，走路。哎，我跟你说，挺着肚子， 嗯， 啊，在诊室的门口，我就看出来了，一个男同志挺一个老大的肚子，说明这个病人已经有了严重的腹水。病人坐下来之后，我给他查体，病人腹大胀满，按之如囊裹水。 嗯， 什么叫如囊裹水呀？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医人的术语，就说他这个肚子咱们按着就像是按着一个大的水袋子一样。 哦， 而且病人他跟我说，我这里呀胸脘胀闷，喜热怕寒，精神困倦，小便少。那肚子那么大，肯定小便很少啊。 嗯， 而且他这个大便溏，就是大便比较稀。那么通过舌诊发现他的舌苔是白腻，通过脉诊又发现病人的脉象特别的缓。什么感觉呢？这个脉象就像是在水上行走的那种浮冰。 嗯， 这个呢在心法脉诊当中叫浮冰脉，说明这个病人的寒湿比较重，困于肾脾。人的元阳之气呢是藏于我们肾的命门，那么这个寒湿已经困在元阳之气的家门口了，你说这病它能不重吗？ 嗯， 治法就是通过汤药啊，这个给这个病症啊给他给药，那么在食脾饮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加减，以温中化湿，攻下浊水为治法。但是我一看日历啊，当时是12月15号， 嗯， 农历的11月初一，我就心里一揪。 怎么了？ 因为7天之后就是冬至啊。那么冬至按咱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数九啊。 嗯 啊，早了老百姓对这个病重人呢有一句话啊，叫做什么呢？进了数九门关，过了39过年。 嗯，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病人啊，你得病的时候，你正好进了数九天，那就是一道坎儿。 因为确实数九之后，这个天气就进入到最为寒冷的时候。而且从中医的阴阳上来讲，冬至之后它就数九，此时呢阴最盛，阳最弱，像病人这种元阳之火将要熄灭的人，就是最为危险的时候了。那我眼前的这个病人他就是这样啊， 嗯， 那要是再耽搁下去，恐怕七天之后这个病人随时有阴阳离绝之变。 哦， 换句话说也就是没命了。 那很危险啊。 对对对，很危险。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急于救人，我当即安排药局送来元阳补膏给他急救元阳。那么这个病人他拿到元阳补膏的时候，我就嘱咐他，我说呀，你要记住两件事儿。 嗯， 这第一个，瓶子里面的这个药每次要用茶送服，这个茶很简单，就是去了皮儿的生姜。哎，你还记得生姜皮儿怎么样？ 生姜皮儿是寒的。 没错。 嗯， 哎，生姜是热的，但是皮儿是寒的，所以要去了皮儿的生姜，再加上三五个大枣煎水半个小时，然后就用这个水往下送服这个膏。 嗯， 一次一勺大概就是15克。我跟他讲，那第二个，我说你回家休养，你捡好的吃啊，但是不要吃肉，因为它不好消化。 嗯， 其实我说这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医嘱。为什么呢？为什么让他休息？肝病的人不能劳累呀。 嗯， 为什么让他吃好的但是不让他吃肉呢？吃好的是补充蛋白质，有助健康，但是呢你不能吃肉，对不对？你肉吃了，你这个肝病不消化，反而对治病不利。可是我就没想到我眼前的这个人呐，十分的小心眼儿。 怎么了？ 他一听回家休养，捡好的吃，这大夫肯定就是，话是没这么说，你肯定是告诉我回家等死。 哦， 啊，所以呢，叹了口气，他就走了。可是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嗯， 我也没琢磨琢磨我这话有没有错，反正就是一个医嘱。结果呢，过了有三个来月，啊，差不多也就过完年了。 嗯， 有一天上午九点来钟，我正在诊室，就看见一个50来岁、身强体壮的农民模样的一个男子走了进来。来人呢，就向我大笑，哈哈哈哈，徐大夫，你不认识我了吧？ 谁呀？ 我抱歉地说，我说对不起，我见的病人太多，我还真想不起来。 嗯， 哎，这个人就说，嘿，我是赵荣军呢。我一下子想起来了。 哦， 但是我马上感到很惊奇，我就说，哦，赵荣军呢，是你呀，看来你是好了呀。他就坐在我面前开始高谈阔论起来。 嗯， 他就说呀，徐医生，我跟你讲啊，我离开你这儿的时候，您怎么对我说的？回家休养，捡好的吃，别吃肉。我当时就想，嗨，一个农民休什么养啊，还不是明摆着就告诉我回家等死啊。所以呢，我就合计着，要死啊，我就死在冬天，因为农民一年最闲的时候是冬天，要不然春天的时候正是忙着种地，那不耽误家人去种地吗？ 害怕给家里人添麻烦。 是，要死死冬天，别死春天。那也不能死在过年的时候，他说，因为那个不吉利。所以我就琢磨琢磨，我要死呢就快点儿。所以啊，徐大夫，我给自己选好埋的地点，然后呢，我给自己把送老的衣服也都买好了。你想想啊，我怎么死啊？啊，我就想，你不是告诉我吗，给我开的这个药每天吃一勺，那我就琢磨着 那我就吃一瓶子啊。 哦， 你说别吃肉，肉难消化，我就专门买了一斤瘦猪肉，我把这一斤肉都给煮熟了，喝了一瓶子你这个药，然后就咬着牙边吃肉边喝药，愣是吃了一多半，我吃不下了。 嗯， 上午吃的，过了一会儿就觉得撑得慌，到下午可不得了了，开始肚子发响，响了就疼，疼得我直咬牙，也不敢哼哼，也不敢叫，怕家里人害怕。这肚子里呀，就觉得像那个刀瓦一样，就开始拉了，拉的全是乌黑乌黑的东西，又骚又臭，拉呀拉呀，拉个不止，我也记不住是上了多少回茅房，到最后我也动不了了，拉得我没劲儿了。 嗯， 老婆孩子吓得就是哭啊，说要把我送到那个医院去。我说胡说八道，就是他们说我是没救的，还把我送回去干啥呀？他说我的脾气家里人见着都怕，结果我就昏昏沉沉的睡到了半夜。哎，这肚子不怎么难受了。 嗯， 这鼓着的老大的肚子瘪回去了。所以当时啊，他说我就想，难道是歪打正着啊，救了我了。 嗯， 肚子小了。打那之后我就开始正常的吃药，而且这肚子一次疼得比一次轻，还是拉脏东西。就这样吃完了药，后来就好了。 哦， 他说完了我也听完了，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有些诧异。当时一瓶子元阳补膏，那个时候的瓶子大，足足有半斤呢。 嗯， 他就这么一口气的往下吃。一般来讲，这个在临床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我们也从来没让病人这么个吃过。可是这个病人想找死，歪打正着啊，我这么说听众朋友不要学他啊。而且这个病人说，我这个肝病一天天的见好，我给他开的是一个大周天的药，他吃完了，他说我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他就跟我讲，自打我得了肝病之后，我浑身没劲儿，我一动也不爱动。 嗯， 哎，随着吃你开的这个元阳补膏，我自个儿感觉不运动运动都觉得浑身难受，所以我刚一开春我就下地干活。村上的人见着我都说，哟，你就不下地了啊，你这下子病好了，怎么就又开始当劳模了呢？ 嗯， 实际上这个是比较好理解，因为病人的元阳之气它足了，这个身体的体力精力这方面它就大幅的提升。只是这个病人呢，他因为一口气喝了半斤的元阳补膏，把他拉得个够呛。 嗯， 所以说大补元阳真的有很多的事儿让咱们意想不到。比如咱们大伙认为什么病最重啊？ 嗯， 实际上我跟你讲，大补元阳的治法在临床上我也经常把它应用到患者的身上。 嗯， 特别就是在那个患者，那我不能说啊大补元阳治疗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给治好，这个我不能说，但是大补元阳它能减轻患者的痛苦，这一点是能够实现的。那么元阳之气它镇守着人体的阴阳气血五脏六腑以及人的一身之气，你看好端端的细胞啊给它杀死了，那元阳之气发现有破坏生命系统的坏分子进来怎么办呢？他只能以死相搏。 嗯， 所以先天元阳之气足的，你这个元阳之气还能顶着消耗一阵子，那你这个时候你身体的反应它就小， 同样病房，你看有人基本上还能撑着，有人已经呕吐啊，哎呦，饭都吃不下，已经受不了了。 嗯， 所以如果说先天的元阳之气你本身就很少，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做，那你这个身体的这个反应就大得不得了。有人说我不做了，我受不了了，我死了算了，很多人受不了的时候都会说这种话。曾经就有一个病人找我，药水静脉滴注后第三天回家，整个人就是瘫软的， 嗯， 然后就是头晕头疼，胸口啊就是那个憋闷。他说难受的我这个忍不住的就是直往外喘气儿。 哦， 第十天他说好家伙，毛发开始脱落， 嗯， 你这个手啊怎么一捋一大把，一梳一大把，一大堆的头发全都掉地上了，大块的白头皮裸露啊，女同志你说多丑啊。 嗯， 他说我面对镜子我只能说是无语了。那么第二次滴注完就回家，这一次的记忆最深的就是胃肠的疼痛。 哦， 这个疼痛是一阵一阵的袭来，比那个生孩子好不到哪儿去，那种疼痛啊，半小时二十分钟十分钟越来越密集。他说这个时候我每天都是在疼痛当中睡去，在疼痛当中醒来， 真的非常痛苦， 真的真的是非常痛苦。他说我折腾了整整一周，还不得不服用止疼的药丸， 嗯， 不行了受不了了，止疼片上啊。那么第三次他说我头晕头疼，胸口憋闷，四肢无力，浑身不适，满心的这个焦躁，躺着的时候呢觉得坐起来好点，坐起来以后呢又觉得躺下去好点， 嗯， 一身的黏汗，感觉到这个人呢就好像是要窒息那个状态。他说我三次，这身体是一次比一次糟糕。所以这个病人他来找我，他就问我，大夫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够治啊，不能治我就不治了，我已经受不起这个罪了。 嗯， 但是我看了看他的病历，他当时的情况呢，别说他做了三次，但是已经开始淋巴那儿了。 哦， 按照他这个病情和这个疗程，他必须还要做两次。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还有两次你一定要做，要不你前头三次就白做了，你这个罪呀也白受了。嗯，病人就跟我讲，他说大夫我受不了这个苦了。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吃了一定不会再这么痛苦。我当时呢就给他开了元阳补膏。这个病人他倒是特别的相信我，有的病人不一定信，但他特别的相信我。不过我相信当时他已经是属于没有办法了，无助了。 嗯， 那么再一次之后，他第一时间就跑到我这儿，他跟我讲，大夫我这次真的很好，几乎没有再疼痛， 哦， 也能吃得下饭，我相信你，我一定坚持做下去。然后做完最后一次，病人跑来告诉我，他说我现在睡得很香，浑身有劲儿了，一些憋闷的不舒适的症状没了。 嗯， 这个病人的头上开始长出了浓密的头发茬儿。这个病人第一次他笑了，哎，他说现在做就像打个点滴一样。当时我看着这病人的笑容啊，我真的是内心充满的那种崇敬，而这个崇敬就是对中医先人的一种崇敬。 嗯， 所以对大补元阳，它是生命能健康有序的保障，对这么严重的伤害和带来的不适，它都能够起到这样的保护作用。那更何况是高血压、冠心病、肠胃病、 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经常一身难受的这些个症状呢？所以我真的很崇敬中医先人传承下来的中医的古法，敬佩老祖宗中医智慧。元阳补高，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所有的药材按照28星宿布阵，每一味药材都经历了繁杂的炮制。比如说这里面的藏黄参，为了保证它大补元阳，挑选藏黄参。按照老祖宗的大补元阳的记载，一定要求用带有四虚的黄参。 嗯， 可能朋友说哪个四虚呀？啊，我告诉大家，红直虚、白直虚、红弯虚、白弯虚、少一虚都不行。 那为什么非要选带四个虚的呢？ 哎，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关师傅。 嗯， 关师傅啊，他曾经给我演示过，我问了他，他就得做给我看呢，解答我的问题呀。他把这个藏黄参入药煎膏的时候，要带着四个虚子的藏黄参下到重阳水中。说到这儿，我特别说一下，炼制元阳补膏，这个藏黄参一定是带着虚子整根下的。有一回我不小心碰断了藏黄参的一根虚子，关师傅就说，鬼婴啊，这根可是不能用了。 哦， 哎，我说为什么呀？关师傅说，少一根须子，整个的藏黄参的身子就不化。我说不可能吧，他说你试试看。结果呢，就把掉须子的藏黄参搁在大锅里。听众朋友，我告诉大伙儿，整整七天，别的藏黄参早就化了，成为了清膏，可是掉须子的藏黄参真的它就没有化开。 哦， 啊，就跟那个骨头架似的就飘在上头。所以你说这个中医中药，哎呀，真的是我接触了中医古法之后，知道中医药有太多的不可思议。 嗯， 你看老祖宗他在大补元阳录里记载，藏黄参这四根须子是为元阳之气开路的，所以少一根少一须也不行。所以啊，大补元阳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方子一副药它就能做到的。像元阳补膏处处充满了大智慧。好了，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先跟大伙儿聊到这儿。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讲解。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 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好的，下面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讲。 哎，您是徐主任啊？ 对，我是徐桂英。 哎，我今天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电话。我母亲呢？ 有什么问题？对。 我母亲她吧，身体吧一体多病，她的毛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样领她去到医院去看。她是上个月呀，就是做了那个股骨头手术。现在在卧床呢，卧床这个。养这个身体，但他现在什么情况呢？他以前呢，就是心脏啊、肝啊、肾啊、胃啊，都不好。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不是，他胃吧，就是胃下垂，吃东西吧，好多东西他吃了就是都不好受，所以就造成他吧，非常的瘦，而且他现在是非常的偏瘦，就是瘦的吧，皮包骨头了。 哦，皮包骨头那是瘦得不得了了。 是的，他自己呢，因为他经常听您的讲座嘛，他对中医好像是他就给他自己对症，他就说他是那个寒性体质，他是上身吧冒汗，下身呢还是冷，特别是就是像那个太阳上升的时候就偏中午啊，他上身就是热的呀，就是受不了，躺着他就觉得他后背，就是心脏靠后那一块有巴掌大那么大块地方，他自己觉得就是热的受不了，又疼又热。 疼是哪儿疼？ 他也觉得就是后背，就是偏心脏后边对应那个肩胛骨那个地方。 那之前有没有查出来冠心病啊，或者是胆囊炎呢？这类病症啊？ 那没有， 没有是吧？ 上个月他那个住院不是手术吗？还做了一些个全体的检查。没说他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就是他心脏呢，像供血不足啊。因为他现在是78岁嘛。他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这好像是医生也说，这老年人说都有这个症状。心律不齐呀、啊。就是低血压。房颤。怕惊怕吓，就这些现象他都有。 还有别的什么？ 还有一个，他把子宫里头就是查出来有一个瘤。大小是11.68×10.07×9.34， 很大很大的。 徐主任，我就寻思求您看看他怎么样给他进行中医的调整，就是让他少招点罪。他现在呢，就是小便嘛次数非常多， 他压迫膀胱了这个东西。 最近这一段时间嘛，他还大便的次数特别多，便的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很少，不点儿。那还有点像粘液状。 首先呢，你刚才跟我讲五脏六腑都已经出现问题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出现脏腑的下垂。脏腑的下垂、胃下垂这类病症，就说明只要有一个脏腑出现下垂，不管是哪个脏腑，我们就说这个人像你母亲这个情况下呢，是人的整体的元阳之气不足了。那么在他的身上，他有这个下寒有上热，下寒上热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人的阴阳它不平衡。那他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气血不足，元阳之气不足，他是上边出现了热， 所以后背心特别的热，但是它下边呢又特别凉。那他得的这个病，你后面讲的这个病，这个病是属于肾管辖范围之内的病。 嗯 啊，所以肾阳虚， 嗯， 阴虚火旺，阳虚怕冷。那么肝火呢又是比较旺盛， 嗯， 所以肝火往上窜，它是上身很热，但是它这个肾主水，这个水又是太少了，没有办法去跟这个肝阳去平衡，所以它现在出现呢上热下冷。那么后边说的这个病呢，我刚才讲了，肾的元阳之气严重不足。保守疗法，你要是问我，那么治疗方案呢，我个人讲是这样的，第一，先补充元阳之气。 是的。 哎，这个元阳不高。 是我妈非常期待这个。 对，你一定要定上。但是你们家老人的用呢，是从少量的开始，不要一下子按照15克，可以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就少少的吃一点啊，吃一次，第二天呢两三天以后呢早一次晚一次，少少的量吃一点， 哎， 三五天之后呢早一次晚一次，逐渐的按正常量吃一点，那么一般情况下人就有一个好转的状态。 太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那么他所有的脏腑都已经有问题了，对他最后那个问题，对不对？我给你开一个外用的中药方。 好， 这样就不影响他的肝啊、肾啊、脾啊、胃啊。这个外用的中药方呢，方子也量比较大啊，是那个乳香、墨药各18克，你不用记，大约就是半个来小时以后，打电话去抄啊。 好。 儿茶10克，雪茄6克，冰片10克，蛇床子12克，钟乳石12克，雄黄12克，鲁砂10克，麝香0.6克，白矾啊，这个60克，硼砂10克，把它全部打成粉。打成粉以后呢，找一个小布袋，就装上。装上以后呢，搁在那个小肚子上。 好。 哎，搁在小肚子上，外面可以稍稍的加热一下，比如说，热水袋呀什么的，少冲点，因为它里边的，压得太重不太好，少冲一点，温一温，就是敷一下。每天呢，就是都敷，这些药都要打成粉的啊，搁在那个袋里敷。哎，这个外用的作用是什么呢？消肿、抑菌，促进它人体的正常的细胞的生长。 好， 那这样子一个外用方，再加上元阳补膏啊，给它整体的进行调理。那么口服药呢，我也给你开一个，半个小时之后你可以联系去抄一下。口服药呢，就是当归15克，白芍15克，云苓15克，川芎10克，泽泻15克，苍竹15克，白头翁15克，黄连12克，黄柏15克，败姜草30克，附子10克，猪苓15克，藏红花2克，双花20克，连翘20克，西洋参10克，啊，口服药跟外用的药我都给你开了，拿到元阳补膏可以少少的吃起来，那么口服药可以同步吃的，能吃多少吃多少，不一定说像正常人一样一次非得吃一袋，你可以吃个半袋，对不对？ 好， 慢慢来，因为他太瘦了，他这个口服中药不一定胃能吸收，但是元阳补膏它是小肠吸收，所以可以同步用，好吗？ 好，徐主任，我再问您一下，就是这个元阳补膏，我妈用多少能好呢？她特别期待这个，哎呀，她一直就是等着。 这个呢， 听您的广播， 不光是说一体多病的老年人用，作为养生，一天一次。如果说今年用了以后，可能没什么病的情况下，几年以后就显出用过的人跟没用过的人。咱们用过的人年轻。有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他们有的时候用得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哎呦，缠着大夫就要啊要啊， 啊，就是他有个这么状态，啊， 是， 他主要是 我妈特别期待这个，哎呦，我妈有救了，嗯， 能够让 他 的晚年生活质量提高一些，好不好？ 嗯，谢谢你，谢谢您，徐主任 啊，不用谢，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嗯，听您的讲座，您那样 啊， 哎呀，太和蔼可亲了，我都期待着什么时候能见到您。 哎，我这忙的也是那个两个脚恨不得甩到肩膀上去了，今儿在这儿，明在那儿，哎，来回跑，空了就跟大伙儿啊通个电话。 我妈特别相信您， 解决一些问题啊。 嗯，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好，谢谢您，徐主任。 哎，你这个电话你那边订的早点去订，你妈特别需要啊。 好的啊，我已经给他订了两份，但我不知道用多，你是不是再给他多订点儿？ 两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 好， 好， 好， 好， 嗯， 好， 再 见。再 见，您忙，徐主任，不打扰您。嗯， 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哎， 好，再见。嗯，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吗？ 是啊，我是徐桂英，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齐齐哈尔农村的啊。 什么情况您说说。 我是咱阎阳土庄的受益者。 那你之前什么情况啊？ 这个身上有这个三种最让我头疼的病啊，就是 三个病 啊。 什么病啊，说给我听听。 一种是这个因为那个腰伤引起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也有几十年了吧。 哦，几十年了。 心脏也不太好。说完了检查的时候叫什么心律不齐。早搏。后来啊，这个前五年啊，又得脑梗。 祸不单行了。 后来一个亲家跟我说呀、 啊。 说有个是治病挺厉害的。 哦，亲家告诉你。 当时去的时候开了一个大周天的阎阳膏，让我先吃上。我这个腰疼啊，脑袋疼啊，这个、心脏啊，这都觉得比过去强多了。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上有力气了，腰也不疼了。就怎么说呢？你说这干点活了，上个山了，什么劈个柴火了，都没问题了。扛个七八十斤八九十斤一得来山路，自己能扛回来了。 哎，还真不错。 这个你看，一个小周天的量用完以后，我自己感觉到这个心里很平静。特别心脏啊、头疼啊、我头皮发木啊，这个症状啊，什么时候没了，自己都想不起来了都。 我告诉你，这个太好了，因为你一个小周天用下来，我跟大伙一直在说，人呐、身体里的元阳之气呀、应该是先天俱来的，藏在咱们的命门当中，循行在经脉当中，在十二正经百脉当中发挥它的作用。你那个小周天吃下来，你体内的元阳之气正好通过十二正经走了一圈，这就是一个小周天。那你拿的是一个大周天的量啊，是不是？ 所以啊，我这个就是一听说是今年说又给我们争取到了是阎阳补招。这个我想啊，就是说是一定啊，就再拿上这一份儿。 您说到这儿呢，我跟您讲啊，得打断一下你了。首先，今年阎阳补高出高率很低，很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您这个病好了，好了还用它干什么呢？这是我第二个要跟您说的。那么第三个呢，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元阳补高，您今年听着广播了，之前呢都是直接我们大夫根据患者的不同的病情严重的程度由大夫开方给你们的，而今年呢是第一次公开。那么今年第一次公开以后呢，结果呢之前用过的人现在纷纷打电话又要来用。那么这里我要说一句了，把这个元阳补高呢留给那些病重的患者。所以我的意思呢，您好了就是好了，行不？今年就不要再来拿了，好吗？ 你看是这么着回事啊。这个我虽然我自己用的效果确实是挺好 啊， 今年我是想给老辈儿拿上点用啊。你看这个这也没有机会，那这次有机会啊，我肯定想给这老伴儿争取上。 把他这个身体啊也调理调理调理好点啊。 我终于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刚才我还不让您定，那这样的情况下，那您就得赶紧的跟您齐齐哈尔联系，打个电话把名儿报上啊，拿得到那是最好，拿不到的话你老伴有病咱也不能等，咱们就采用治疗方法，吃汤药啊针灸啊，这样也得把病治了，这病千万不能拖，好不好？ 行行行， 哎， 那谢谢徐主任，我就是听您讲这是这么说，我还真得抓紧打个电话联系联系啊。 哎，好好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啊，那就谢谢您了啊，徐主任。 哎，好，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辛苦了，徐主任。 啊，不辛苦不辛苦，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徐主任，你看我呢，今年72岁了 啊，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啊。 我今天打电话，我想把我的那个肝病的情况跟你讲一讲，麻烦你帮我看看。 什么情况啊？具体的说一说。嗯， 去年年底 啊， 我身上呢出现浮肿 啊， 要两只眼睛的眼皮也都肿 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就到医院做那个 B 超检查吧。 啊啊！ 检查以后呢，大夫在跟我讲，他说我那个肝呢有毛病了。 哦，那大夫怎么说呀？嗯， 当时大夫就是讲这个肝有点硬。 嗯嗯。 哎，一直治到现在的。 嗯。 最近 啊， 哎，我感觉我上不来气了。 哦。 身上呢又开始浮肿了。 那就是说之前没有上不来气，之前只有浮肿。现在呢、 啊、对对对， 又多了一个上不来气，嗯，那又得上医院了。 是又到医院去检查，哎呦、 嗯、 这回医生就说他说我的肝啊就是变样了，变小了。 嗯， 哎，没办法呀，徐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呀，我有挺着急的，我就想麻烦您啊， 嗯， 您帮我看看，你看我要是用上原样那么高那行不行啊？ 啊，你没有办法了啊。其实呢你也知道这个肝病啊没有小病。元阳补高对您来说可以用，但是呢您这个年纪啊70出头了，而且您现在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 嗯、 你现在的用药就一定要小心了啊。为什么我说要小心了呢？因为任何的药物都有毒性，咱们轻易用药的话，不但你治不了你的肝病，反而会把你的肝吃坏了。我们不是说吗，是药三分毒，伤肝伤肾呢，所以这点你得记住了。你呢要这么个调啊，你就用上元阳补高就行。用多少呢？你听我的，用一个大周天的量。因为对于您这种重病大病，咱们在治的时候呢反而就简单了。 哎，为什么会紧张了呢？ 因为重病大病到这个时候你不敢用剧烈的药，对不对？ 哦， 哎，你怕更加伤了你的肝肾，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只能用温和的，但是有的时候一般的温和药又没有办法治你这个肝病。 嗯， 那么我要说到元阳补高了。元阳补高26斤药材，今年它出了1斤膏，但是今年的元阳补高跟以往不同是什么？今年这个高出高量低，但是它的质量是以往多年最好的一次。元阳补高它是浓缩的药劲儿足，但是整体的它这个药性啊它是温和的，我们说它是甘温滑润和缓容蓄，强阳不燥它也不热，滋阴它不寒不滞，所以它最适合患者用的。而且你现在问我赶上我们今年的元阳补高，今年的还没有出来，全国各地都会有，不多啊，少量的。 哦，那徐主任，我用上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啊？ 那肯定有，用上之后第一短时间内您现在担心的浮肿的问题，那么如果你一个大周天的量你用完了，你整个人的状态它跟现在不一样了。首先你的精神头比现在好很多，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要你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呀。 现在那我听您的，我用上我先试试吧，好吧？ 对，您不抛弃，您不放弃，那么我一定在这儿为您加油，为您努力，好不好？ 哎呀，好的，好的，好的。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希望过一段时间以后，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 哎呀，好的，好的。那其实那先在这先谢谢你了。 你这会儿别谢我，啊，过几天的时候你自己要觉着好了。你再打电话来谢我，好不好？ 哎呦，不懂的少不了要向你请教啊，徐主任。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徐主任啊，再见。 哎，好，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寻找